我这就去，哎，我这就去。 再请听迟小秋演唱的《春秋亭·避雨》。 小姐，他不告诉我。 神伯人，教中乃是我的女儿。 为何啼哭？莫非不愿持家不成吗？ 只因家中贫寒，无有庄奁，今日贫富相遇，见金伤情，故而啼哭啊。 啊，小妾，他家姓张，小中乃是他的女儿，只因今日持家，无有庄奁，贫富相遇，处境伤心，故而啼哭啊。 哦，闹了半天是为了没嫁妆。嘿，甭说我们小姐这份嫁妆给他，就是我们小姐这锁麟囊送给了他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 天西岭一来飞鸟，满腹焦急，东西的心有人间有关系，东方不能为何黄汤好，若嫌不足他真少，他为君好命不能一个 Thank you. Thank you.